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是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奇妙，奇妙，满有平安的同在。平安何等的美好，谢谢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向着标杆直跑，谢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标杆，你也了解我们在这路途当中所经历的挣扎，谢谢你，求你今天透过孩子所要释放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的恩高跟能力，还有你的同在，带入到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成为他们随时的安慰。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我记得我前几次啊，我忘了是几次了，大概至少有两次，就是。至少有两三次，就是我都会放这张投影片。那你们都知道有一部影片叫做《受难记》，你可能看过《受难记》的片段，就是他上耶稣上十字架的片段。那看过的属于什么？耶稣受难记啊，那个看过的属于什么？蛮多的嘛。你知道那个影片拍起来非常的血腥，非常的血腥。就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像眼睛都不想要睁开那种威力。但是电影也是现在的科技哈，帮我们好像就从现在拉回到当时。那这个是我在以前念圣经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到，就是我在圣经里面看是文字，耶稣就钉十字架，被鞭打、被辱骂、被吐口水等等这样。但是那个感受不是那么强烈，但是这个影片或是那个照片、那个图片，帮我们把我们现在所待的时间带回到耶稣那个当时，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好像这么样的逼真，那因为是这么样逼真的关系哈，就得到很多的启发，非常多的启发，就是我了解到好多好多这里面的意思。比如说饶恕，我就可以知道说，哇，这真的是伟大的饶恕，终极的极致的饶恕，在十字架上面被人家凌虐成这个样子，还可以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谦卑、温柔等等都是。那我们刚刚在唱十字架上的荣耀，这就是荣耀，神的荣耀就是彰显在这些地方。那我们有的时候想，那个荣耀可能是很强的灯光，可能是像太阳一样难以看直视的一种灯光。其实你要真实的想，十字架上的荣耀，它真真实实的就是表现在这些上面。它其实已经不是超越一种灯光那种感受，不超越一种那种只是亮那种感受。我觉得这根本就超越那个，就无以形容的一种啊，直到见他面的时候你会认识。什么样叫做他的荣耀？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想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们当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像耶稣，对不对？学习像耶稣，要学习他的饶恕，学习他的谦卑，学习他的温柔，学习他的顺服，学习他的忍耐，学习他的善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那其实圣经里面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比如说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 前所停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预先所定下的人，所以我们是被神所预先定下的，要叫我们做什么呢？效仿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这种模样，就是这种模样，效仿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称他们为义，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恢复了那个正确的关系，回到家里面很自在，回到神的家里面不会觉得拘束，回到神的家里面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这叫跟恢复了，恢复了跟神的正确的关系。称我们为义就是这个意思，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哇，叫我们得这些，想想看会不会有点好大的挑战，有一点可怕，有一点好像我人吗？我心里面的感受是这样，真的，我心里面的感受是这样。但是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些益处是什么？就是刚刚圣经当中里面我们所讲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命定。那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在世界上做什么，啊，牧师、执事、跟我们平信徒，那都是一样，我们的命定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职分可能不一样，那没有关系。但什么命定都是一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命定就在这个地方，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被神称为义，被称为义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其实你看圣经哈、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是新约有几位作者，新约的作者可能希伯来书不太知道他的作者是谁，其他的作者都很清楚、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彼得前后书、等等这些，还有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所以新约的作者其实没有很多人。那像彼得好像是道钉十字架是吗？听说是这样，是对吗？是哈、那约翰呢？最后在那个拔摩堡上面，有没有？在那个拔摩岛上面，然后被关在那个地方。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都怎样？也都效仿了耶稣基督，也都得到耶稣要他们得的荣耀。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对保罗的描写，因为他写的比较多。所以比较多，我们可以比较从保罗当作一个榜样，看看他这条路是怎么走，他这条路是怎么走。那保罗的榜样是什么？就是他借着向人传扬他儿子的福音来服侍他。所以说要进入到神的荣耀，你要得到神的荣耀，要进入到那个命定里面，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传扬他儿子的福音来服侍他。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一片好心，一片好报，一片美好报，一片好心，但是一片美好报，你懂我意思？就是好心美好报的意思。你一片的热忱跟人家传福音，然后呢，换来的就是好像非常的冷漠，非常的拒绝。然后，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胜过了那个终极的拒绝，你懂意思？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那个终极的拒绝，他真的被拒绝到底了。我看那时候在世界上只有玛利亚他的妈妈没有拒绝他，其他大概都拒绝他。所以传扬他的福音来服侍他、真的是我们认识神进入那个命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因为这条路会帮助我们体会到很多很多很多所谓在苦难当中才会学会的事情，所谓被人家拒绝才会学会的事情。但是其他的话不太容易，因为真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凡立志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遵他旨意而行的，一定要受逼迫，一定要受逼迫。像早上我跟阿平 在聊天，哦，觉得因为他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所以就有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你知道那种体会了吗？他很希望他的先生能够信耶稣，啊，但是呢，有一片这样的爱心在他的先生身上，但有的时候传回来常常是一种拒绝，常常是一种冷漠，常常是一种啊，那你到教会也是睡觉吧，一种甚至于是无奈，啊，那但是这个过程都是借着传扬他儿子的福音来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在那样子的一个被拒绝的状况之下，怎么样还能够温柔忍耐。那另外呢，保罗很有责任感，啊，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哦，我最近体会到这个事情比较深，其实就是在刚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你不知道最近世界上变得很快，怎么样？变得太快。哦，那在教育方面也变得非常快。哦，所以说有一门新的课程叫做城市设计。再说有初中跟高中生吗？怎么样？没有哈，有大学生吗？没有 ，OK。但你们的小孩恐怕有吧？就是你的小孩有初中、高中的举手。有哈 ，OK。不晓得啊，孙子有没有？有哈，初中、高中，就是在2017年度哈，城市设计要成为初中跟高中的必修课，不像英文一样，所以以后大概如果说你不会写程式或者怎么讲哈，你在跟人家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怕比较难沟通，因为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是借个软体，借个软体来进行，所以这个世界上变得快。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个拉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的专业是程式设计，我教程式设计教了20几年，我在 PhD 的时候就在学程式语言，学了好多程式语言。然后，最近有听说那个唐凤，他是15岁就在家自学，虽然他后来变性人啊，怎么讲？就要是更深入了解他，知道他我怎么讲，就是蛮辛苦的，那我有一天我看报纸，看他的脸书上面他那个照片，他有一个符号，除了他的照片，他那个照片之外，上面有一个另外一个符号，就是希腊文的 lamb。那 lambda 那个字在程式语言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字。那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学 lambda， 它后面所有的这些原理，关于程式语言的原理。所以我在这方面在台湾怎么讲，就是我也开发了一套系统，我训练学生怎么写程式，已经运作好多年好多年。那我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我不把这个东西贡献出来，但我在想说，我单做这个事情，如果说对教会、对传福音没什么帮助的话。好像做的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在想，我怎么可能会把程式这个东西跟传福音这个东西又连在一起？心里在想，怎么觉得不可能？那 anyway 有一次我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在聊天，牧师也在那个情况会，就是林永恒，各位认识林永恒不知道？蛮多啊 ，OK。就林永恒的弟弟是在那边的牧师，那叫林永正，那我就跟牧师我们几个人在谈起来，就越谈越多。他们说真的现在去台湾这个，如果说你会写程式的话，你一定找得到工作，而且绝对不知道是 OK。大学毕业会写程式，至少是35，35000块钱一个月，那你写得好一点的话，甚至是4万，这个就是22K 的2倍，然后。就大家越聊越多，越聊越多。后来想到说，在教会里面干脆开班教程式，以前是大家在教会里面拿面包、拿牛奶，现在我教你一个技能，让你能够出去找工作做。不好意思吗？今天早上就我一直在挣扎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58了，不是年轻啊，不好意思，在跟年轻小伙子在那边拼 coding 啊，那眼睛还要看那个荧幕小小的字，我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好像又有一种，我就想到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早上要讲，我是不得已，我干嘛搞这个事啊？我轻轻松松在家里面就 OK 了， 是不是？我还要在教会里面操这个脑筋，教他怎么写程式，然后在过程当中顺便传福音给他们。因为你写程式不是一次两次就够了，你来教会都要来半年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就很多体验了，我是不得已啊。所以啊，怎么讲呢？就很感谢神啊，因为有时候神就带你这样子去体会一些事情，那真的是不太可能被体会的。然后如果说我不传福音，我变有祸了，那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啊，他讲说我是多么的糟糕啊。然后我就想到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蛮糟糕，你看我知道这个事情要怎么训练，然后我却不去作答，算了，太麻烦了。然后我就想，我如果不这样做，我觉得是有点蛮糟糕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是神催促去做。那这叫什么？这可能是一种责任感。可能是一种责任感。那保罗是很有责任感。那另外呢，服侍神也没有疏忽功课己身。我们先来念这个经文好吗？ 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 反而被淘汰。所以其实刚刚讲，我一个有过被弃绝，好像说不会啦，神救了你就救到底。只要你自己不弃绝上帝，神不会把你那个遗弃，所以你就被淘汰。好像说我们跑赛跑怎么样？那本来希望的标杆指标可以拿前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等的，但是呢，你不攻克己身，你就落后了。但是你还可以怎样？神还是把你带到终点，是这个意思。你就被淘汰了，意思说你不是在那个得名的那个航母当中，了解我意思吗？那今天我对这个蛮有体会的，因为你知道，服饰设计是我的专业，我在那个专业里面是蛮出了很多的论文，教怎么样教学生写程式，出了很多论文，我是蛮杰出的， 翘楚， 啊，就想到说哇，这个难，我要攻克己身。什么叫做攻克己身？就是当我在说那个我蛮杰出的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就老五就会跑出来，听懂我的意思吗？特别是我们男生，或者是事业性的转型，或者是你事业上有一番成就，或者是怎么样？哦，我过去终于怎么样，过去怎么样，都拿这个来夸耀，怎么样？来夸耀，那其实保罗也是，保罗是不是也是？我第八天就受割礼啊！你看我多杰出啊，生来的血统多好，有没有？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上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多杰出啊，杰出到不行。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也真是蛮挣扎的，所以难怪他们想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他的这个身啊，其实也是蛮深的身，不是浅浅的身，因为他很杰出。困难吗？所以其实在家里面没有预备，我今天要这样讲吧。就是我刚刚在开车过来的时候，因为我在想说我要做这个程式，我每次想到这个东西就是我的骄傲，你懂我意思？因为它是我的专业，是我最会的东西，我感觉到它是我的骄傲。然后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这里面混久了，我就知道说我那个老自己出来，我对神就不敏锐。我就听不清楚神的声音了，我就对圣灵的带领不敏锐，所以我就很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我服侍神。结果没想到，只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不就很难吗？ 所以攻克己身哈，把主耶稣的话发出来，攻克己身。所以 我真的就可以比较深的体会到，如果说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公司里面或者什么，你是很杰出的人，哇，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功课的。啊，为了传福音，如果你不传福音，不传福音就罢了。你要传福音的话，你就跟他说：“哇，我多杰出啊！我过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去跟人家传福音看看，你很难传。你需要谦谦卑卑，温温柔柔，是吗？好，被人家这个拒绝了，哦，你还不能这么伤心，是吗？对不对？然后很快要回到上帝面前重新得力，是吗？不容易啊。笑，真的不容易，真的很难啊，这个。因为我在这边挣扎很久很一阵子了，你懂我意思？所以其实我就知道，如果说我今天早上不来这边分享这个事情，我大概就不会讲出我刚刚所有的体会，我大概就不太能够认识这个事情。我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挣扎，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一方面我要用我自己的骄傲，一方面要传福音，然后用骄傲去传福音，你怎么传？懂我意思？所以你要怎么说？啊，借着向人传扬他儿子的福音，来服侍他，很妙哎！有没有觉得很妙？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感谢上帝。好，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的，不管你在教会可以服侍谁，可以服侍什么事情。你在家里面，在职场里面，你可以服侍谁，服侍什么事情，都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传福音来服侍耶稣，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你看刚念的经文，你看今天的经文，神也必以此指示你，要存这样的心。好，所以你看，保罗另外还有一个靠肉体的事情，就是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我怎样极力逼迫主的教会，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得罪人更有长进，我为主公义上更加热心。哦，全台湾啊，在城市设计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啊，恐怕没有比我再杰出的了，我比一切其他的教城市设计老师都要杰出了。意思就是这样。那其实你看保罗啊，这也是他的责任感的一部分。怎么说？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所得着有神还没有向他显现，还没有让他眼睛突然瞎了，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也以为他在服侍神，他真的，我觉得他真的诚心的认为他那个时候是在服侍神，所以他其实用他同样的责任感跟忠心在服侍神。或如果没有神点他点醒他，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肉体的服侍跟属灵的服侍，他两个差别是什么？对不对？他完全没有办法懂。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也容易落入肉体的陷阱。譬如说我们教会还小啊，我们教会还小，可能这个还不是很多。你要到那种几百几千人的大教会，你要一上台就很威风的，跟你说，一上台就很威风哎，很被看重哎，弟兄姐妹看到你就恭维你，哇，今天好棒，你今天敬拜带得很好，你今天讲得很棒，很多很多这类的事情，功课己身，教身如何。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所以其实保罗在那个时候，怎么说，也是用这样的热心在服侍神，这就是他的责任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神也用他这样的责任感，但是神就巧妙一双手一点他，他就改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改变的过程。 他怎么改变的呢？ 实行在这个地球上的这样的期待，他就是在走路的时候就要到大马士，突然呢天上就发光，四面照他，他就扑倒在地上，听见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扫罗因为一个异象，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他改变。然后你看他改变以后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他就单单的去往阿拉伯去，往亚拉伯去。所以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他在犹太教中非常的被人家尊重，走里一路来都很威风，在那里面也会被人认为是非常的虔诚。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叫阿拉伯，你知道阿拉伯吗？阿拉伯的矿，我看阿拉伯哈，我都不知道，对我对阿拉伯的印象就只有沙子。那你觉得可能还有一些油田，上面会冒火，对吗？这是阿拉伯。所以那个时候他到阿拉伯去，他到那边能够干嘛？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与耶稣同住，从耶稣那边得启示。OK。他没有舒适，没有名望，没有喝彩，没有办法向别人夸耀，朋友也没有，不是吗？对不对？没有人跟他去恭维他，没有人跟他说你讲道讲得好棒，没有人跟他说你敬拜真的带得很好，没有人跟他讲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舒适，但是很奇妙，耶稣可以让他得到满足。他的满足不再是从那些肉体而来，他的满足就是从耶稣。OK， 这是他改变的关键。那这里面也蛮重要的。我觉得我每一个人啊，如果说能够有一个这样类似的经历的话，真的是蒙福。但是我觉得前面也是有一段铺路的过程，就是他真的是很热心的服侍神，有没有？虽然说那是他有认识的神有偏差，但是他那个热心的服侍神的那个事情还是真的。所以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眼睛这个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所以如果说你也很爱服侍神，说不定你会碰到跟扫罗类似的经历。你会碰到跟扫罗类似的经历，然后呢他就改变了，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属灵的服侍跟属肉体的服侍的差。嗯，那所以那个之后，我看保罗的侍奉就会不太一样。像这里面有很多的人，像摩西啊、耶稣啊，然后像这个大卫啊，他们都会跑到旷野去。你像摩西是怎样，在旷野里面，对不对？然后大卫呢，也是会去牧羊，有没有？然后耶稣呢，就不是就躲到山上去祷告，有没有？所以我们也来祷告一下。我们来祷告一下，刚刚也大概不是一下下了，对不对？我们来祷告一下。是，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要带领孩子所释放的信息。主啊，求主你亲自的将你的启示放下来，放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透过你的启示，让他们能够更深刻的明白，在他们心里面，你所要叫他们认识的。了解的真理，谢谢耶稣，奉耶稣的祷告，阿门。OK， 所以他的服侍就不太一样，他懂得怎么样去与耶稣同住，他知道说他靠自己不行，他知道说他一定要跟神在一起，要安静，要默想，要赞美，要敬拜，要祷告，然后从耶稣那边重新得力， 他那个力已经不是他自己的血气的力，而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让他能够去服侍别人，让他能够去服侍别人。所以他的心成为了主乐意安息的居所。你知道，如果说我们的心里面常常这个七上八下，有些很混乱麻烦，不管是因为人际关系、家庭因素，在职场上这些事情也好，你知道这里面不太安息啊，这神就慢慢住进来了，了解我意思吗？如果说你这里面不太安息，神就慢慢住进来。所以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需要学会独处，而这需要花时间。需要学会独处，这需要花时间。你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让自己能够安息。那在那个安息的时候，就是重新得力的时候。那等候耶和华呢，必重新得力的时候，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所以这个是秘诀，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上面学习。现在资讯太多了，电视上面一大堆资讯，手机上面一大堆资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碰到沙滩，然后跟神独处，重新得力，那这样才能够带着神所赐给的能力去服侍。所以主说什么？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宇。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其实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说里面的灵，我们里面的部分七上八下常常不安息的话，你就不太能够感受到，你就不太能够感受到神圣灵真正的内住，很要安息。这也是一种操练，对我们来讲，现代人来说也不容易，因为有古时候的人的话，比如他们晚上反正没灯。可能有一些微弱的灯光吧，但是你晚上就是要休息啊，你会干嘛？你没有灯嘛，你没有电，对不对？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这更需要操练。那特别是网络时代，这么多资讯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有时候不看这个好像落伍，不看那个好像落伍，把我们自己搞得非常的忙。真的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太忙。太忙的话，就容易落入那种陷阱，那个陷阱叫做失去安息。OK， 叫做失去安息。好，那然后呢，保罗就进入他服侍的后面的阶段。你知道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怎么样？还有提摩太前后书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那个时候他已经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被砍头啊。保罗是被砍头死的，那但是他能够在被关起来这种状况还觉得欢喜，就是他的生命啊，你就知道他向着标杆直跑，有没有？跑到了最后的阶段，你有没有发现他真的已经是快要达标了？因为他竟然在监狱里面还觉得欢喜，还觉得欢喜。说老实话，我蛮没办法体会。虽然说我在圣经里面知道说，像那个八福有没有？如果是有人逼迫你啊，为这个福音的缘故逼迫你啊，你就有福了。知道，但是你要真正身临其境的话，可能很难。我就想到一次我在斗六啊，那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服侍，那我去回台湾之后的第一个教会，那我在那边大概八九年，那有一次我就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是一个医治的聚会，就有一个牧师就到斗六去办那个医治的聚会。那其实我们教会就是我们那个教会，我们的牧师是也不会鼓励我们去啦，那也不会说反对我们去。那我本来说我不想去，但是我有一个学生在我家查圣经，他就跑到那个医治的聚会去了。去参加聚会，那我太太就说：“你最好去看一看，那这个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所以我就去了那个医治释放门，就是医治一个服饰带，就医治上面还有恩赐的一个牧师，我就到那边去了。好，然后到那边去就发生很特别的事情。我记得有另外两个老师哈也去了，那我都坐在最后排，因为通常我去一个不太这个习惯的聚会，我都会这个往后面坐坐观察一下。哦，我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医治的聚会到底是什么意思 ？OK。然后聚会要结束了，那我有一个学生刚好坐在最前面，当然他就，我本来是要转身回家，我想这个，牧师要留下来祷告，我不想要祷告，我就回家了，但是我那个学生跟我招招手，告到前面去，然后呢，这个我就到前面去，跟那些我的学生呢是女生哦，一起祷告，一个牵我的左手，一个牵我的右手，然后牧师来为我们祷告，然后我就经历到很特别。特别的圣灵的工作，哇，这个在我没有经历过啊。那之后呢，我就在圣灵这个部分很好奇，我就买了很多书来看，很多书来看啊，譬如说方言啊这些东西，就很觉得哦，这个很奇妙，很好奇啊。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哈、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接触，所以就很热心的跟一些弟兄姐妹讲啊，这个东西很好，那个东西很好啊哈。然后希望他们也能够接纳，知道我是向基督徒传福音的，知道你可以跟外邦人传福音，你也跟基督徒传福音，就是在圣经里面更多的好消息，更多的帮助我们的内容。我就跟基督徒传福音，哦，没想到哦，这个不得了啊，因为我们教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议，所以我就不得已。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教会的执事主席，然后我就开了最后的执事会，然后那时候牧师刚好要退休，然后所以就跟一些其他的执事们意见不合，那我就想要找一位在这方面比较有这个经验的牧师，那另外呢，他就觉得这个不要碰，太危险。OK， 那 anyway， 我后来在开完那次执事，我就离开教会，非常的伤心。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啊？有碰过伤心事吗？有没有？应该是很伤心一下。哦，感谢主，也有啊，非常的伤心。我觉得真的是伤心到不行。那个是一件伤心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是某种程度上面的逼迫，特别是来自主内弟兄姐妹。特别叫人伤心。其实大家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但竟然可以因为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会弄到这个样，真的很伤心。但是哈、神后来又带领我，但是我又到另外一间教会。那其实我在我本来教会，你知道我是执事会主席吗？怎么样？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负责五个聚会，我家里面有一个学生的小组，然后我是敬拜团的主领。团长不一定是我每次带主领，然后我又带一个恩典团契，然后又有一个祷告会，反正很多的服事。然后我一下到另外一间教会，我就坐在后面，没想到没有服事。你懂意思吗？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懂这个过程是什么样一种过程。我后来哈、就是因为看了一些书，有一些教导。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啊，在我的第一个教会，就好像是这样。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很多人都认识我，我常常需要上讲台，等等等等。然后呢，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像这样。像这样 ，OK， 很奇妙有没有？很奇妙有没有？我们把掌声归给神，这让我们最奇妙的这个。所以我相信，在教会受伤的弟兄姐妹，跟我有类似经验，你们得安慰。怎么样？就像刚刚牧师祷告的。然后我就开始会学会这些东西，你妙哉！ 其实这些东西在你很忙的时候你没办法学，真是这样。其实我那时候在之前的教我真是忙得没有办法去学这件事情，后来真的是我就安静下来，反正也没什么不适嘛，什么教书啊，然后在家里面就去一般的聚会而已，所以就很多时间看一些属灵的书籍，然后神就带着我慢慢的认识一些这些真理。所以真的是，如果说你有愿意服侍神的心，神为爱他的人服务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这都是神一步步的预备。好，我把荣耀归给他。现在又要攻克己身，我不小心就把重心揽在自己身上，当自己的工作，而且有意思吗 ？OK， 对，保罗到那个时候还觉得欢喜。好，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离开教会的时候，一点都不欢喜啊，伤心难过的不得了。真的是这样。但是保罗很妙，他是蹲在监狱里面，他觉得很开心。觉得我还没有这样的体验，但是 anyway， 我们可以还是可以从圣经里面学一些东西。我们起来念这些经文好吗？我虽然为你们受肉体的痛苦， 却感到快乐，因为我参与在基督所受的苦难。这个苦难是继续为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承受的。 觉得好像有点闷， 对 不对？ 换一 次，就我一直觉得声音很。 控制第三个，这样好吗？好一些哈，好像声音没有那么闷了，对不对？难怪，我就觉得 第三个往 下，我就觉得我刚刚讲到一半，我觉得需要祷告，我就觉得有点闷，什么意思？结果这个好 ，OK， 这样好多了。OK，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保罗所看到，他为什么在监狱里面可以欢喜？因为他参与在基督所受的苦难，这个苦难是继续为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承受的。你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没有？虽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承受了那样的苦难，但是教会还是他的身体，而保罗有机会参与在那样的苦难里面，所以他觉得欢喜。知道为什么？记得我们的第一章头影片，在那个苦难里面，你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你可以学会温柔，你可以学会谦卑，你可以学会顺服啊。说老实话，我如果不经历过那一招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人还是老样子啊。像牧师认识我的很多哥哥啊，其实你会体会得到。这个真的就是要感谢神，是不是？因为他参与在基督所受的苦难，这个苦难是继续为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承受。所以保罗有没有就像耶稣？有吗？有没有？对不对？因为他参与在那个苦难里面，他就学会了那些美好的品格，是不是？那些品格，你不在基督耶稣里，你不借着耶稣基督服侍他，服侍耶稣基督的婚姻，真的很难学。你怎么学啊？就说老实话，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孔夫子啊，没有教我们这些，对不对？孔夫子没有教我们这些。我想我这个拿低一点好像。孔夫子没有教我们，反正我们这边不大。孔夫子没有教我们这些，对不对？你说我们有没有？你知道有些国学专家啊，他研究孔子、孟子，甚至于有一位叫做余英时，你知道吗？余英时，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汉学家，非常非常有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然后有一个奖项叫做唐奖，去年好像是 邀每一个有钱很有很有钱的人，号称是东方的诺贝尔奖，他是那个汉学奖的第一届的得主，你就知道说他对国学的认识有多深。他写了一本书，是他得奖的原因。那本书的书名叫《论天人之际》，意思是什么？就是讲述天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分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跟分际。我记得我好像有一次在教育里提过这本书，我忘掉了。所以他研究这个殷商啊、甲骨文、占卜啊，怎么样跟天沟通，然后研究这个道家的，反正中国古时候到现在这一套都在研究跟神沟通的方法。但是你知道，我们实在比他幸运。虽然说他知识这么渊博，但是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怎样跟神合一？是吧？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跟分际，你就可以体会到是什么样的关系跟分际，不是吗？对，讲起来我们真的是比这个很蒙福啊，就是开我们的智慧。OK， 好，那但是在和合本里面是这样翻译的，所以我特别把那个新普系等这样拉上来，因为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哈、啊，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蛮难懂的啊。那拉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苦难是继续为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承受。OK。那这样我就理解了，所以说有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思想，在那个苦难当中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学习像耶稣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这一代啊，大概都要为预备为耶稣受苦。就你知道，上礼拜在一间教会讲到，我才说我们要预备啊，这礼拜就发生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教育部就是有个性别平等委员会，怎么样？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机械系台大机械系老师出了什么什么什么，说家人是一夫一妻，然后等等等，然后他等下被罚3万块，有没有？我从来在我的记忆里面，台湾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你会因为你的信仰而被好快。我上礼拜才在另外一间教会分享说，我们要预备被逼迫。过几天又发生了，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我要教圣经课。OK，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那这个是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国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有地怎么样？地要大大震动，各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一些大神出等宗教信息，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接下来，但这一切的事以前人要下手拿去逼迫你，所以真的需要为这个事情做预备。我不知道说这个，你知道这个，新政府上台又做了很多很多的新的一些政策，很可能九月那个性平，这个婚姻平权法案都会送到立法。所以我们在内湖的牧师，他就说：“说不定你啊，过没有几个月，教会我们教会再不用，因为大家都认识啊。但稍微大一点教会，你要带一个教会会员证才让你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万一怕你进来什么偷录影啊，或录音啊，盗你。你了解我意思吗？但是怎样啊？受苦是通往荣耀唯一的。”我们刚刚讲十字架上的荣耀，受苦是通往荣耀唯一的路。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好吗？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现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再念一次，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现我们的荣耀，就不。 所以我在想说，现在跟将来，现在跟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在学校里面也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一天， 就是求神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表达，不要给自己找茬。我那时候就要想，将来要显露的荣耀就不足接近。什么是将来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就是参与在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逼迫里面所得到的荣耀。其实这个是需要预先做决定。就有一位牧师哈，在美国的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911事件不是有两大飞机去撞那个双子星吗？然后就知道那个火在烧，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在西雅图，他在看电视转播，看到那些消防队员嘛，他就这样冲进去，他就非常的感动。他说，这些消防队员不是那个时候才要进去。因为他们之前就已经决定碰到这种状况就要进去。耶稣也是这样，耶稣上十字架是在什么时候预备好？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哇，愿你的旨意成就，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旨意，是吗？所以他那个时候预备好，我们也要做这样。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求主帮助，包括我自己。世界变很快，连美国，你知道美国现在为一件事情在吵，叫做男生进女生的厕所有没有关系？你知道有听说这个事吗？就是奥巴马不晓得为什么，他说这个一个人可以按照他自己心里面的选择去一个厕所。他是男生，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是女生，就进女生厕所；那个女生如果觉得他自己是男生，他就去男生厕所。美国该因为这个事情在吵。哇！就按照你自己的心里面的选择。所以其实以后你看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这样。如果说这种法律真的成立，哦，然后你是为人父母，你在家里面叫说，哎，你是男生，你生下来就是男生。他如果是青少年，他跟你反叛一下，我觉得我自己是女生。是不是？可能会发生呢。可能会发生，就是又真的要预备自己的心，然后如果是父母亲的话，真的需要好好的谨慎的去教小孩。那这是我翻译一本书，是邵桂恩姐妹，我有一次送牧师一本，她里面的一段话，她这样写，她说没有捷径能通往这个人。你必须自愿喜乐地接受你的苦难，无论是什么疼痛、疾病、破碎的心、百万滴眼泪、羞辱、逼迫或拒绝。如果说你是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苦难，恭喜你，并把他们看为都是可喜乐的。只有在那时，你才能被荣耀，你将会像主耶稣，一个伟大的转变会从里而外发生，生命会改变，就不太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你在家里面、在职场上面，或是在教会里面，不管什么原因，你碰到这些事情，你学会感恩，学会喜乐。就更像耶稣，就更有什么荣耀？虽然这个荣耀不会发生，是不是？最后一节，愿你能结出救恩累累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生命中孕育出来的仁义信心，这将使上帝得到极大的荣耀的赞美。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愿你们结出救恩的累累果实，就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生命中孕育出来的仁义信心，这将使上帝得到极大的荣耀与赞美。 这个是新普译本，那墨尔本是下面的这个，它没有上面讲的那么明白仔细。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是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但是你爱我们，要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你的好处。就求主你的感动常常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你必以此指示我们。谢谢耶稣，奉耶稣名祷告， 阿门。